大哥大喎。 太過唔 make sense 啊！咁當然啦，嗰、個係一個回收價啊嘛，聲稱。咁回收價你而家連機都未有，你吹到100,000落嚟收，咁都講到㗎，係咪先？如果你而家即刻有機俾我100,000，咁即係可能有人收㗎喎。 不過即係大家都即係非賣廣告咯，其實都可以參考一下。即係我見咧已經開始有好多啲咩 iPhone 6回收 page 啊、Facebook 嗰啲咧，咁嗰啲價咧通常都即係之後就會清晰好多㗎啦，究竟賣幾多？ 係啊，咁啊，但係即係我諗呢個嘅炒賣嘅熱潮咧，都仍然可能維持一段時間嘅。即係如果大家有記得咧，早幾年嘅時候咧，即係唔係講緊 5S 啊嗰啲嘅年代啦，係再早少少嘅時候咧，當中國大陸仍然又係冇機會去首發呢個 iPhone 的話咧， 係 咁香港啊，其實就真的大鑊了啊，通常都會淪陷噶嘛。咁我諗今次都係其實 都類似 翻版嚟㗎啦， 都唔知係咩好消息啦，就係去到第二轉預售的國家咧，都依然未有即係強國粉嘅，咁所以咧，即係呢一段炒風咧，恐怕都會持續一段時間啊。 喂，但係 Chess 你係用 iPhone 㗎嘛 ？5S， 你覺得點？點解其實點解啲人會真係搶嘅咧？ 嗱，搶啊搶啊，咁啊，係 咪真 係 吸唔吸引嘅咧？ 咁 iPhone 啊真係好用嘅，唔係賣廣告咁同埋咧。 咁都唔 係 賣廣告。 最大問題係咧， 蘋果贊助。 如果你用你第一部電，你第一部 smartphone 係用嗰啲 iPhone 嘅話咧，跟住你要將啲資料串去 Android 嗰係一個好痛苦嘅事嚟㗎嘛。